的小心愿，一见面都回到了从前。 叮咛连连，串起了思念，盼望每一年每一天把手牵。 时代变，把距离变遥远，不会变我对你的思念。 沧海桑田，载满了怀念，那年美丽的幸福的我家园。 这些年 小团圆，幸福不就是小团圆。